Caterpillar 还跳舞，大家一起跳 Caterpillar 还跳舞， 大家跟我跳，两只手向前交叉，一只脚站好跳一跳，爬绳索 Come on let's try it， 就像海盗跳的舞，手向前交叉，上下跳 ，It's fun to do。爬绳索 ，Come on，Let's try it。就像海盗跳的舞 ，Caterpillar 还跳舞，大家一起跳 ，Caterpillar 还跳舞 ，Everybody bow， 给自己大声拍拍手。